第139集。我在家休息了半个月才重新回到学校，周阳见我打着石膏出现，开口就是一句：你怎么包得像个蠢货似的？周阳问我怎么回事，我便把前因后果简单一讲，哪知他顿时瞠目结舌，久怔不动，半晌才回过神来对我说： 你不像蠢货，你就是蠢货呀。 再蠢老子也依然是校草。那一年张纪中版《神雕侠侣》风靡全国，断臂的过儿跟布谷鸟似的满嘴咕咕。我的目光飘至窗外，立马以最完美的角度扬起微笑。你不觉得现在的我比黄晓明更像杨过吗？ 情种这点倒是挺像。 周阳循着我的目光望过去，也看见了从窗口路过的唐一川，然后他突然附耳对我说，他觉得唐一川变了，以前是冷淡，现在是阴沉，这两种状态看似相近，实则天差地别。然而我只当没听见。后来学校照旧组织以暗学法的全年级辩论赛，我与唐一川带领各自的团队拼杀到了最后。决赛场上两队擦肩而过之时，我不顾满座师生的千双眼睛，将那枚啤酒瓶盖悄悄放进他的掌心里。没多久，我大哥傅云宪荣归母校演讲，替胡石银彻底铲平了洪兆龙。我哥案源不断，人脉大开，很快在律师圈内声名鹊起。他与几位同行成立了一家专攻刑辩的军汉律师事务所，还自掏腰包与学校合办了一个刑事律师班，目的就是要培养优秀的刑辩律师。英俊风趣又气场强大的傅云宪无疑是全场焦点，台下的女生都疯了，周阳也莫名激动对我喊了一声： 你们傅家人基因真好啊。 唐一川与我并排坐在台下，一张脸冷若千尺寒潭，从头到尾一言不发，直到演讲结束，校领导上台循着我哥演讲的内容做了收尾，铿锵念出激励我校学子数十载的名言：挥法律之利剑，持正义之天平，除人间之邪恶，守正法之圣洁。唐一川冷笑了一声，他在满场热烈不息的掌声中问我：傅云宪真是你大哥？这话他连着问了我两遍。演讲过后，我哥请我吃饭，顺道也捎上了我的一众同学。饭桌上他问我们毕业后的职业规划，就我原本所知，我的同学里有意向干刑辩的不多，钱少责任重，而且一个律师若替一些恶性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辩护，必遭亿万网民齐齐唾骂。然而此刻不知他们是真心实意，还是暂被我哥的美色所误，反正女生基本全都阵亡了，男生也沦陷了不少，他们纷纷表示以后想进军汉所，想走刑辩这条路。 这路不好走。 我哥叼着烟看了我一眼。 老二什么打算？ 涉外飞速。我实话实说，一点不给我亲哥面子。最不济也是民宿，反正刑辩绝不在考虑范围内。 我倒是想让你小子以后来帮我，算了，随你。 我哥笑着吐了口烟，目光移向坐在我身边的唐一川。 你是玉志的同学？ 检察官。唐一川几乎就没动过筷子，他微微一勾嘴角，不问自答。我会是检察官，专治傅律这样的法痞松棍。 好，我等着你。 我哥大笑。唐一川曾经告诉我，他打算先干几年检察官，先开眼界累人脉，再转行出来当刑事律师。我俩的脾性爱好无一不完美契合，所以想当然的决定一起当合伙人，驰骋国内刑辩律师圈，大杀四方。于是一个原本不在我考虑范畴内的想法冒了头，我对我哥说，我打算跟着他在军汉磨练。许多年后我才明白，唐一川与我哥的纠葛就像一部古早的美国影片，讲一个背负血海深仇的年轻人以助理身份卧底在一个邪恶送棍的身边， 最终集齐犯罪证据，将其送入大牢。其实看那片子时我很不理解，还跟唐一川说，一刀捅了岂不痛快，何必自找麻烦。唐一川怎么回答的我不记得了，可能如他惯常一般，只是沉默。那夜送唐一川回家之后，关于这个纵火案，我又做了大量调查工作，确信正如我们所推理的一般，这个案子是陶心放火轻生，小夏为其顶罪。但我没想到，当我再次去看守所会见小夏时，他竟死活不认，仍一口咬定就是自己蓄意放火。这小屁孩整个一法盲，以为放火烧的是自家游戏厅，自己又是未成年，顶罪也判不下来。他特别情圣地对我说，如果是欣欣放的火，他肯定是要坐牢了，我不能让他坐牢，他伤好了以后还要跳舞呢。我试图劝他，放火是八大重罪之一，年满14周岁就得判刑，何况你已经16了，别说游戏厅这样的公共场所，就算烧的是你自己家也不行。可我顶罪后又翻供，不也是犯罪吗？小兔崽子好话歹话一概不听，竟冲我嚷，律师应该为当事人服务，你不听我的，我要换律师。换吧，换了最好。我大为光火，将我的律师证啪的一声拍在了男孩面前，一把揪起他的领子，劝你翻供我的风险比你大，就你这犹豫婆妈的劲儿，一旦庭上再把口供翻回去，我就是妨碍作证，律师都没得做了。少年力气不小，还扭着上身拼命往外挣。 那你管我干什么？ 胡子长长了吗？就瞎逞英雄。是，替人顶罪后翻供仍是包庇罪，但我会尽全力与承办检察官沟通，附条件不起诉，封存你的犯罪记录。你还能读书，还能高考，还能学有所成，照顾你那患病的妈。但若最后定罪的是放火或者故意杀人，你得在牢里待上10年，你的人生基本就全毁了。 闹出的动静太大，把民警招来了。我松了手，整了整自己的西服与领带，努力调整呼吸。你随时可以终止代理，但只要你是我的当事人一天，我就得对你负责。 那少年似乎被我的态度吓着了，终于不再坚持顶罪。他静静思考一晌，抬起头怯怯地问我， 如果我翻供了，那欣欣一定会坐牢吗？ 这不好说，看火灾后果，看你家属是否谅解，看承办检察官能不能高抬贵手。我不能给你打包票，但还原案件真相，才能令你和陶心得到最好的结果。与我搭档的那位律师及时插嘴道， 傅律跟经办你案子的唐处长是同学。